你笑着，我们抬头望天空，星星还亮着几颗。我们唱着时间的歌，才懂得像 深处，长白山之深，变幻云和雾，把一草一木悉心来守护。大美天池南，三江交汇处，谁筑起那营，并撑着守长白山门户。汉将军征袍挂不住，望穿松花水，心飘白云处。山间樵夫，旧书绕古城，新曲向暮鼓，刀剑吟啸间，大浪淘前途。